家乡繁荣兴旺，西山报道我可爱的家乡，祖国的报道我可爱的家乡，我可爱的家乡。 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继续来听歌。我们将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《青藏高原》，德前茂姆带出的《唐古拉风》，胡宗华演唱的《拉网小调》。 山，一座座山。

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我们将听到八只眼男声四重唱演唱的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，温可铮演唱的《燕子》，彭丽媛演唱的《绣荷包》。 亲切又活泼，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。眉毛弯弯，眼睛亮，脖子匀匀，头发长，是我的姑娘燕子。言变了心，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。

声病妈妈，病妈妈，请允许我喊你一声病妈妈。像守卫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放心吧，兵妈妈，